总是说我在这样孤单时候

望着我的眼，再三说着别送别送。当你走上离别的车站，我终于不停地呼唤呼唤。眼看你的车子越走越远，我的心一片凌乱凌乱。 真情意总要有个人愿意懂，相思无用。

再灿烂的容貌都扛不住衰老。我听到孤单的感谢声和你的笑，你可以随便找个人谁会给你春一样的爱恋？日落后最美的时光已流走。里耶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选择。那么寒冬后炎夏间，谁会给你春一样的爱恋？日落后最美的时光已流走，日落后最美的 岁月铺满爱人袖，掩